第107集，薛远不想走。 户部尚书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谦虚地道： 即便是我朝最为繁盛的时候，国库最为充足的时候，也比不得如今的十分之一啊。 顾元白回过神来，心中也是高兴，但也还能冷静，他玩笑着说： 如今不叫喊着说朕浪费银钱了？ 臣怎么敢？ 朕以后养兵、修路、造船，都给朕大方点。 是，圣上今日说的话，臣与大人必然时时刻刻放在心上。 户部侍郎在一旁也笑着道： 圣上，臣与大人来此，其实也是为了修路一事。 中国古代每个朝代、每个州县都会去修官道，官道可以由任何人在上面行走，却不允许任何人将其占为己有。各州府的官道其实都已经修建的差不多了，如今只是修缮或者补上以往未建起的交通。两位大人来此，正是为了询问圣上是否要多费钱财将各道路修到县乡的问题。古代修路多是土石砖瓦为主角，古代的修路水平其实比顾元白想象之中的要好。汉代的石板路已经修建的光滑平整，唐代保留到如今的道路也是十分整齐干净，特别是秦朝修的大秦直道，从西安一直修到内蒙古，几乎就是一条直线，遇山就挖山，有水就架桥，道路宽度可并驾行驶四辆马车。即便到了后世，因为此道修建的路基太密，仍然没有树木能从中长出。在修路一道上，已经不需要顾元白多去费心，他听闻此当然是点了点头。 修路是工部的事，你去将朕说的那番话转告给工部尚书。汤谦，工部尚书怎么没同你来？ 臣这不是来问问圣上修路费用几何？这话若是被吴大人听了，又得和臣吵上一番了。 说完此事之后，两位大人将折子放下，行礼离开了。户部上的折子收取分支写得一清二楚，顾元白拿起细看，果然挣钱会使人快乐，他看着看着不自觉的脸上就带了笑意。等午时一到，薛远比田福生还要准时。 圣上，该用膳了。 顾元白这才放下奏折，心情愉悦地用了午膳。膳食之后，宫侍在屏风后为圣上换上午睡的薄衣，薛远等人在外头恭候。过了一会儿，圣上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语气慵懒地说： 薛谦，朕明日就会下旨，你能力出众，实力非凡，待在朕的身边着实委屈，等今日回去了，就在府中等旨吧。 薛远一听，脸色冷了一瞬，手指紧握： 臣不觉得辛苦，待在圣上身边怎能会觉得委屈？ 竟然这么快，是因为我之前所说的那些话吗？ 薛远早就做好了迎来顾元白雷霆手段的准备，怎样的惩治都可以，像他说的那样让他流血都可以，可就等来了顾元白这么快下发的懿旨调职。薛远表情难看，他宁愿挨罚也不想离开顾元白的身边。顾元白换好了衣服，又拿着帕子清洗了脸，水声在屏风后响起，薛远耐心等着他的话。好不容易顾元白才出声： 都是你该得的赏。 意思是非掉不可了。薛远顿时冷笑一声，恭恭敬敬道： 臣遵旨。 赏赐应快不能慢，再让各位功臣休息一日之后，第二天论功行赏的圣旨就下来了。作为抓到了反叛军主力军的主将，薛远更是一口气从五品的都虞侯升为了步军副都指挥使，调到步军营中统领步兵，官职上升，但人却被调出了皇宫。薛府一家都是喜气洋洋，薛远独自沉着脸领了圣旨，面对着宣读圣旨的太监，露出的笑都有些面无表情的味道。看着他难看的脸色，薛将军骂了他数句，但这次薛远却跟没有听见他的话一般，独自脸色沉得可怖，这就有些严重了。别人骂薛九瑶， 薛九瑶不还嘴，这很不同寻常。薛将军闭了嘴，吩咐别人别去烦他，省得谁直接惹怒了薛府的这个大疯子。薛府卧房，薛远这里有三样顾元白的东西：湖中捡去的手帕，宫中顾元白擦手的帕子，还有那盏白玉杯。薛远现在就坐在桌旁，看着桌上的这三样东西，眼中晦暗不明。半晌，他叫来奴仆， 去将薛二公子搬过来。 薛二公子被薛远打断了腿，从骨头里就断成了两半，如今还只能躺在床上，吃喝拉撒都让别人伺候着，不能受折腾。但薛远一句话，薛二公子不敢不听。他被奴仆抬着到了薛远的门外，见薛远连门都不让他进，他只好躺在廊道里，扯着嗓子喊： 大哥叫我。 你上次找我是想说什么？ 薛远阴森森的语气从门内传来，薛二公子打了个寒战，都后悔上次来找薛远了。他声音越来越小： 安乐侯府的世子骂我是残废，他还怂恿我上梁吊死，投湖自尽，我看不惯他，就想找大哥你教训他一顿。 薛远没出声，薛二公子越来越害怕，最后竟然都发抖。良久，薛远才冷笑一声： 老子去给你教训安乐侯府的世子，而你给老子想想办法。 他的语气像是地底下的恶鬼，阴沉的骇人。 给老子大病一场。 顾元白昨日刚放下去的论功行赏的圣旨，第二天就被薛远推辞了回来。他上书了一个折子，折子里的内容就是薛二公子重病，病情来势汹汹，薛远身为兄长无比担忧家弟，因此暂时推拒圣上的任命，想要留在府中专心照顾薛二公子，否则拿着皇帝的俸禄却心神不安地完不成自己的职责，最后也只是辜负了圣上的信任。顾元白将折子往桌上一扔，转头问田福生： 你怎么看？ 哎呀，薛二公子的腿都是薛大人打断的，如今说这样的话，正把人噎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哎，想必薛二公子病得很重。 哎呀，瞧瞧，薛大人都急了。 他是把朕当傻子。 但人家这折子写得好，兄友弟恭，做兄长的想要照顾弟弟，谁也不能拦着，皇帝也不能。所幸顾元白不在意，他随意道： 既然如此，那便让宫中的御医去薛府瞧瞧，再配上几副药材带过去。 是，小的这就吩咐下去。 顺便同他说上一句。 顾元白翻开另一本奏折，拿起毛笔，漫不经心道： 朕等他可以上职那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